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二卷第53集。此刻的杨如钦正负手拎着自己的酒葫芦，不紧不慢地踱步，两旁行人如织，商铺林立，京都的街上总是如此繁华。人们从不在意坐镇深宫的到底是谁，他们在意的是有没有饭吃，有没有衣穿。就这个意义上而言，杨如钦也不知道自己所为到底是逆天而行，还是顺应民心。不过他从来是这么个人，一旦做了便不再考虑更多。他现在没有在朝为官，虽然也不是束手无策，但活动起来还是困难重重。他往四周扫了一眼，突然拐入一条小巷，跟在身后的少年吃了一惊，立刻加快了脚步，在接近巷口的时候却又慢了下来，扶住了挂在腰间的刀。这条巷子几乎无人出入。独孤行等了片刻，到底怕跟丢了，举步转过巷角，迎面却是什么物件砸了过来，黄灯灯的，不知是什么暗器。独孤行心中一凛，立刻退了一步，手中的刀刷得出鞘，正要还击，那物件却在这当口又荡了回去。独孤行大奇，定睛一看，不由微窘。杨如钦笑吟吟站在他面前，一袭长衫，文秀儒雅，却又带着一种难以收敛的张狂姿态，正伸手朝他扬起手中的葫芦。 小兄弟是要喝酒吗？ 独孤行怔了怔，杨如钦对他手中雪亮的刀刃视而不见。 哼，小兄弟跟了我半晌，想来同是酒道中人。这可是东街楚大娘的家传绝酿，号称一品状元红，我求了半天才打了这么一件。小兄弟能跟着酒香至此，可见识货，难得难得。 说着走近，压着独孤行的手背，有意无意将那刀压了下去。 来来来，找个酒家炒两个菜，我们相见即是有缘，实该共享这一葫芦酒。 独孤行本来警惕，对方走近才闻到杨如钦满身酒气，原来对方早已是半醉半醒了，又见他毫无逃逸，反倒纠缠上来，确实是喝高了的举动。暗道，这人没见过自己，自然是认不出的，倒是自己多虑了。这么一想，手便慢慢松了。杨如钦笑嘻嘻扯着他，真将其拉到了附近酒家，摆上了一桌菜。独孤行看着这酒菜，再看看正仰天笑饮的杨如钦，想着自己分明是街头偶遇准备抓人的，怎么竟和对方举杯对饮来了？前因后果配上此时此景，委实有些滑稽了。萧定看到指尖上的话，便明白自己虽然受了苦，却到底是曙光在即了，只是不知道杨如钦具体要怎么行动才能将自己救出去。他一留心，免不了对周遭情况多方打探起来，可他能接触的人也有限，陈瑜是个少话的，年纪也大，他问的少，倒是那两个小宦官每日进来清扫，免不了询问一番，渐渐的便套出来。当今万岁对魏王那真是另眼相看，魏王本来已经任枢密使，都督诸路军马，如今又兼任了左相一职。原本的右相中书令杜进旦虽然也是诸多加封，可论实权到底不如魏王多，而且皇上隔三差五便将魏王召进宫来交袭公社，实为帝师，眼见还有更大的恩赐在后头。萧定听了这个消息，半晌坐不得声，隔了一会儿将两人赶了下去。到了夜间晚膳时分，小宦官将饭食端进来，萧定讶然看见盘上放着一壶酒，几碟菜。 这是什么意思？ 是王爷让加的，说是故人忌日将近。 是杨良。 萧定闻言色变，心头猛震。13年前，杨良便死于这个季节，他一心逃脱，竟然给忘记了。呆呆坐了半晌，又见那盘上放的是两个空杯，萧定轻轻地拿起一只来，细细端详。此时有人进屋，那两人退了出去。萧定回过头，陈泽明站在门口，正处在灯光之外。 杨兄忌日将近，从前都是大忌，如今只能简单些了。 萧定看着他，半晌不语，这一刻倒似乎那些恩怨也淡了。陈泽明走到他跟前，将另一只酒杯也翻过来，斟上酒，放下酒壶，看着他。 你何必假？ 萧定说到半途，却又住了口，端起杯酒敬了敬，轻轻挽袖倒在跟前。陈泽明站在桌前没动，看着对方一举一动，神色有些难测。这将是萧定最后一次祭他了。杨良泉下有知，一定会用不屑的眼光看自己，那锐利的目光中只会有四个字：事主之贼。萧定怔了半晌。 坐。 陈泽明有些惊讶地看着萧定，一语不发地落座。 叫人再拿着酒杯过来。 他的语气总是如同下令一般，想来是多年习惯。陈泽明瞟了他一眼，局长拍了拍。陈瑜原本在门口候着，闻声立刻推门而入。 再添副碗筷。 其实不用说，陈宇也明白此刻自己该做什么，他应声去了，片刻后将东西拿了上来。萧定自然不会为他斟酒，陈泽明自行将酒满上。 愿杨兄泉下心无所系，安抚极乐。 窃国者犹在，他又如何能安寝？新君床上风景如何呀？ 陈泽明的手猛然成拳，险些将手中的碗迎面泼将出去，到底还是强自忍住，脸色铁青，将筷子啪地扣在桌上，起身大步离去。萧定嘿嘿直笑，兴趣盎然地看着对方走出了门，才将剩下那杯酒一饮而尽。陈泽明在床上辗转反侧，那一夜之后，他已经决定不再对萧定动手了。如果他再出手，那一定是因为杀萧定的时机到了。在此之前，所有的意气之争都是没有必要的，只会把事情弄得更复杂。然而听到萧定的话，他还是有种难以遏制的痛恨。旁人这么说，他未必能有这样大的愤慨。他很想捏着萧定的脖子一点点地掐下去，让他把他说出的每一个字都吞回去。当初难道不是萧定将自己拖入这个泥潭的吗？作为始作俑者，他怎么能那么事不关己地问出这种话？他摆出这副岸上观风的姿态，不觉得无耻吗？朦朦胧胧的，陈泽明听到似乎有人在耳边轻轻笑了一声，那似有似无的气息微微喷到他的耳垂上，他站立了一下。 若是想朕不追究，那便过来让朕香一香。 这什么地方？ 这是梦境吗？他安心了些，然而那种闻声而至的恐惧并没有消失，反越生越多，竟然如黑烟般蔓延到铺天盖地，将他笼在其中。他伸手不见五指。 陈泽明慌乱地急于思索，却如同瞎子摸鱼，一无所获。 万岁，这未免太荒唐。 这声音听起来犹豫，好生熟悉。陈泽明开始挣扎，满头大汗，他试图挣脱这个古怪的梦。那么久远的事情，记起来又怎样？忘记了又能怎样？他已经是现在的自己，再不可能改变。梦中面容尚年轻的萧定扬怒抬手，猛拍龙椅。 什么事？ 王爷，宫里传消息出来，说静华宫进了刺客。 啊！ 听说废帝被刺身亡。 什么？ 点击订阅，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。欢迎大家转发、分享、评论，多多支持，将军令。